诚心。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刘慧。琼瑶不仅是著名的小说家，还是一位优秀的词作者。根据他作品改编的影视剧中，琼瑶几乎包揽了所有歌曲的歌词创作。今天节目中，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琼瑶影视作品里的歌曲。首先送出1973年电影《采云飞》里的歌曲《我怎能离开你》，费玉清演唱。 乘风涌追随，有情乱能相聚，死也无悔。我柔情深似海，你痴心可问天，是相守长千卷，岁岁你让你情，你常在我心底，心我默意。愿两情长相守，在一处永筹谋。除了你，还有叫做勿忘侬，愿你手摘一枝，永陪心中。花虽好有时枯，只有爱不能移。我和你共事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内地掀起了琼瑶热，聚散两依依、梦的衣裳、燃烧吧火鸟等影片保持了良好的走势。这一时期也有至少20个以上的出版社同时出版了他的言情小说。荧幕上那一段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广为校园学生迷恋与津津乐道。送上这首《青青河边草》。 青青河边草，悠悠天不老，野火烧不尽，风雨吹不倒。青青河边草，绵绵到海角，海角路不尽，相思情未了。悠悠天不老，野火烧不尽呀，风雨吹不倒。青青河边草，绵绵到海角，海角路不尽，相思情未了。无论春夏与秋冬，一样青翠一样好， 那时候琼瑶电影的流行让那些紧随新时代脚步并编织着新时代梦想的年轻人找到了一种惊喜，他们把对一个浪漫时代的际遇首先换成自己对于琼瑶式爱情生活的经历。 林青霞、秦汉、林凤娇等等明星都是从琼瑶作品改编的电影作品中走进了你我的生活。接下来送出的是吴彤演唱的《在水一方》。 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海水一方。而此时，绿蜘蛛的血已凝成了记忆， 我愿逆流而上，依偎在他身旁，无奈间又闲谈，道路又远又长，我愿顺流而下，找寻他的方向，却见依稀仿佛他在水的中央。 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 欢迎你回来，这里是记忆的唱片。现在琼瑶转型之作《还珠格格》在电视中一遍又一遍的重播，据说《还珠格格》一二的重播率已经成为整个90年代到今天所有电视剧重播率最高的记录，而且依然在不断刷新。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琼瑶作品对一代代年轻人的吸引力呢？来听《还珠格格》当中的插曲《当》。 风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 青春年华。在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青春年华。 不管你是否看过琼瑶的小说和电影，总有一个你必须承认的事实，就是几十年来琼瑶电影电视剧经久不衰且浪漫迭起的独特魅力，带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观众，捧红了一批又一批的明星。琼瑶用她那种特殊的情意结网罗住了不同时代、不同年龄、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人。好了，今天的记忆之旅就暂时停靠。刘慧代表编辑彩涛，感谢您的收听，送上好想好想你，祝你心情大好。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收集春天的细雨。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听你诉说古老的故事，细数你眼中的晶莹。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天上，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并肩看天边的落日，并肩听并肩的鸟语、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 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欢迎您继续收听。 撒哈拉沙漠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摄氏66.6度，快要风化我的眼珠，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汗水被那雨水冲走，结束40天的折磨，荒漠一转变成了绿洲，彩虹下有一大树，大树上有一个苹果，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找自己。哗啦啦啦啦，天在下雨。找自己。挤在公车像个沙丁鱼，上班下班每天是规律，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每个面孔写着无奈，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去逃避。哗啦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哗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我有说我只会胡思乱想，我有跟我说我只会妄想。哗啦啦啦啦，当我去领域，希望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刻里找自己。躲在我的屋檐下，睡在我的被单里面，听着细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我只

北京城市。